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92集。5月24日晚上0点，唐默四人便埋伏在东三环高架旁的一座高楼顶层。这里视野开阔，可以将这条长达10几公里的高架路收归眼底。他们在楼上静静等了28个小时，来得越早，越不用担心被别人埋伏。5月25日凌晨4点，北京东三环高架，漆黑一片。微冷的晚风吹过路面，高架上到处是撞成一团的报废车辆，废弃荒芜的味道在黑夜里弥漫。唐默耐心极了，他眼也不眨地盯着那条长长的高架路，等待第一个出现的人。5月近夏，太阳还没照射上大地，清凉的晚风吹过长长的东三环高架路，天空渐渐起了一点鱼肚白，很快天色透亮，只是那轮太阳还躲藏在地平线下没有出现。唐默选择的是东三环偏北的一栋商业楼，徐君生不是个简单的对手。半个小时前，唐默让傅文生躲在远处不要靠近，陈珊珊则藏在远处的另一栋大楼内，尽量和唐默、傅文铎分开行动。因为徐君生的目标是他们，或者说所有藏在东三环的回归者，他们真正想杀的只有唐默、傅文铎、阮望舒和练鱼征。唐默的耐心好极了，他匍匐在大楼的楼顶一整个小时，没有动弹过一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唐默压低声音说，他应该早就到了。这栋楼的天台上只有唐默和傅文铎两人。傅文铎说，昨天有人看见徐君生的同伴出现在西城区，他们是从西边过来的，朝阳区是天选的大本营，他们不会选择从朝阳区进东三环，所以他应该会从南边出现，埋伏在南侧。所以唐默和傅文铎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这栋大楼，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南方。阳光穿破地平线射向这片大地，一层属于夏天的热浪不可避免地从地表喷薄而上。唐默静静地等着，片刻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不会鲁莽地出现，徐君生会下战书，却不会蠢到独自出现。唐默转头看着傅文铎，他握紧了小阳伞，我们分开行动，我去北侧，你去南侧，火鸡蛋联系。傅文铎轻轻点头。比起其他玩家，唐默和傅文铎拥有火鸡蛋，这不仅仅是存档器，这更是一个联络器。两人平静地互视一眼，没有说多余的话，目光信任。然而就在傅文铎单手撑着地面，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天台时，突然一道清脆的撞击声从南方传来。傅文铎身体一顿，再迅速地趴伏下来，两人同时看向南方。高架路两侧还有10几个玩家纷纷挺直身子，以惊愕的目光看向南方。这声音其实非常轻，是球撞在地面发出的声音，这只球弹性很好，在地面车子上不断弹跳，再回到主人手中。日光熹微，高架路的尽头一个黑色影子被阳光拉长，他粗暴地拍着一只奇怪的红色皮球，一步步地向前走近。忽然他一个用力，将这只皮球用力地拍向高架路左侧的一栋高层居民楼。轰，窗户被砸碎，皮球一连砸穿3堵墙，蛛网式的裂纹顷刻间爬满墙壁。下一秒，皮球从碎裂的大楼里弹射回来，被徐君生稳稳地抓在手中。从东三环的最南侧到最北侧，10多公里的高架路两端， 数以百计的玩家全部惊奇，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长相阴沉的少女。 徐君生， 陈珊珊透过窗户用望远镜看清了那个人，她惊讶地说， 怎么可能，他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现。 短发女孩双眼瞪大，嘴巴微微张开，然而仅仅一秒她便冷静下来。陈珊珊放下望远镜，快速地说， 不会这么简单，徐君生不是个莽撞的人，他突然出现肯定有理由。现在是凌晨4:56，还有4分钟就到5点，他是特意选的这个时间出现，他敢直接出现不怕别人偷袭，他的倚仗是…… 陈珊珊拿起望远镜，死死地盯着徐君生手里的那只红色皮球。同一时刻，唐默看清了那只皮球，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所有人心里同时闪过这个问题。灿烂的阳光下，徐君生慢慢咧开嘴角，露出一个阴冷的笑容。他将红色皮球牢牢抓在手中，站在东三环路的最南侧，一览无余地看着这条狭长的道路。下一刻，他张开嘴，大声喊出四个名字： 傅文铎、唐默、阮望舒、练余章。 因为整条路足够安静，这个声音竟然响彻了半条路。徐君生笑了起来，他哈哈大笑着，接着他又将这四个名字念了一遍，然后忽然举起那只红色皮球。 恭喜你们，游戏开始。 砰！红色的皮球被他在手里转了一圈，然后轰的一声砸向地面。他用了10×10的力道，徐君生10×的力量将这只皮球直接拍穿路面，砸进大地，砸出了一个10米深的深坑。硝烟四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了唐默的心头。这股预感在陈珊珊的预知里更加强烈，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在皮球砸穿地面的同时，它轰然破碎，发出剧烈的爆炸声，天空也骤然漆黑，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 叮咚，薛定谔的躲避球已触发，请玩家选择地图。 徐君生的喉咙里发出一道笑声，他一脚踩在地上，踩裂路面。 这条高架路。 叮咚，地图已确认，正在载入，玩家信息正在加载。华夏一区东三环高架路已载入完毕。5月25日凌晨4:59，41位正式玩家、28位偷渡客、56位回归者正式进入地图。 黑塔没有起伏的声音在整个东三环的上空回荡。唐默睁大眼睛，直直地看着眼前的这条路。漆黑的大地上，只见一层淡淡的红色薄膜从道路两侧缓缓向上攀爬，它仿佛一个壳，将整条东三环高架路以及它两侧的建筑物囊括其中，包括唐默和傅文铎所在的这栋大楼。这层薄膜越爬越高，最后在天空汇聚，形成一个穹顶。当这个蛋壳完全形成后，蛋壳的正中央闪烁起一道灿烂的红色光芒。砰！一道烟花在天空炸开，数不清的彩带从红色光芒里落下，同时欢快的音乐声响起，童声齐齐合唱，愉快的歌声笼罩在东三环上空。在这无比愉悦的背景音乐中，黑塔那机械般的声音似乎也生动起来。 叮咚，大型个人游戏《薛定谔游乐场之躲避球大乱斗》正式开启。游戏规则：第一，游戏时间为1小时；第二，所有玩家只可以用手肘及以下部位、膝盖及以下部位触碰躲避球；第三，被躲避球砸中其他部位者失败出局，1分钟内必须以蛙跳方式离场；第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伟大的薛定谔阁下最讨厌别人说猫都喜欢玩球了，所以他做出了一只神奇的红色躲避球。你才喜欢玩球，你全家都喜欢玩球，薛定谔阁下如是说。 感叹号也是。 黑塔的声音戛然而止，但是天空中彩带纷纷扬扬不断落下，高架路两侧响起数道惊呼声，很快又响起一两道打斗的声音，但无论是叫声还是打斗声都结束得很快。赶来东三环的玩家，无论是幸存玩家还是回归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对自己的实力颇有信心，但是谁也想不到他们竟然被徐君生一个人算计了。难怪要求最后一个小时，不仅仅是给自己一条出路，更是为了这场限时一个小时的游戏。难怪要求在东三环，因为这条高架路不好藏身，更容易玩躲避球游戏。音乐还在奏响，彩带不断飘下，在这激烈欢快的音乐声中，唐默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他沉默地看向傅文铎，傅文铎也看向他，两人对视一眼，一起站了起来，不再躲藏。因为他们的头顶一个红色的球形光芒不断闪烁，黑夜中红色的光球无比明显，一个又一个红色的亮光从高架路的最南侧好像开灯一样啪嗒啪嗒地陆续亮起。红色的光球零星地遍布在高架路的两侧，最近的一个红色光球就在唐默隔壁的这栋大楼，那人躲在大楼中间的第17层。他发现唐默和傅文铎头顶的光芒后，忌惮地看了他们一眼，确定对方是两个人，自己并没有胜算，他扭头就跑，没有一丝犹豫。唐默看了看自己头顶上的红色光球，又看了看傅文铎头顶的，刺眼的光芒穿透一切墙面物质，在夜空中无比耀眼，竟然被徐君生算计了。片刻后，唐默怒极反笑，恐怕连陈珊珊都想不到徐君生会有这种道具。不过唐默并不着急，这个躲避球游戏将高架路上的所有玩家都包括其中，以他和傅文铎的身手还真不一定输，而且徐君生也不一定找得到他们。人这么多，游戏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敌在明，我在暗。唐默说，徐君生就在那里。唐默转过头，双眼一眯，盯着远处那个黑色小点。傅文铎手腕一动，右手瞬间变成黑色利器。傅文铎低声说，悄悄靠近。唐默说，好。天空变暗还有一个好事，就是容易隐藏身形。唐默找到陈珊珊，要求他去找傅文生，两个人找个地方藏好。突然开启了一场躲避球游戏，一切出乎他们的预料。唐默不打算让陈珊珊插手，这很明显不是一个适合陈珊珊的游戏。红色光球非常显眼，一开始大家还不敢随意动作，看到光球就远远躲开。唐默前行两公里后，找到一栋矮楼藏身，此时他距离徐君生只剩下五公里，以他的视力能够清晰地看到徐君生闭上的双眼。唐默说，他在干什么？傅文铎快速观察一遍，他手里的就是躲避球。唐默注意到徐君生手里的那只红色的皮球，这只皮球是从天空中落下来，落到徐君生手中的，不是一开始他拍的那只。他没有扔出这只球，反而一直站在原地，闭上双眼，高举双手，仰面对着天空，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干什么？ 李妙妙无语道。高架路的中段有14辆车接连追尾，钢铁汽车撞成了一团铁球，在这乱糟糟的车祸废墟中间，有三个红色光球在其中静静地待着。李妙妙郁闷地骂道， 这个徐君生居然还有这种道具，他这么一来，我们所有人的位置都暴露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拿着躲避球站在那边不动，也不扔球。 虽然气急，自己一行人全部被这个16岁的少女坑了，李妙妙还记得要压低声音， 头儿，我们真的不换个位置吗？这个光球把我们所有人的位置都暴露了。 李妙妙一时哑然，练鱼筝冷冷地说， 躲在哪儿都躲不了，这个光球能穿透所有物质，被别人看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静观其变， 我们是三个人，一般人不敢随便动手。 桃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阮望舒说了和唐墨一样的话。 敌在明，我在暗，所有人都被拉进这个游戏，我们确实被徐君生算计了，但是他的处境才是真的不妙。我们…… 声音戛然而止，阮望舒脸色一变，看向前方，只见一个中年男人以僵硬的姿势跑到废墟前方，他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废墟中间的三个红色光球，他用力地呼吸着，他呼吸得非常古怪，好像溺死的人竭力地喘气，要将肺都喘出胸腔，粗重的喘气声在黑夜里十分突兀。炼狱征翻手取出一只银色小刀，冷漠地等待那人越走越近。就在那人彻底地走到三人身旁时，他俯下身看见了藏在废墟里的阮望舒三人，红色的血丝包围了他的眼球，他嘴角诡异地抽搐着，整个身体都在颤动，他缓缓张开嘴，诡异地笑了起来，声带僵硬地抖动道： 找到你们了。 一道银光亮起，炼狱征的小刀一刀封喉，割破中年男人的动脉，鲜血喷了满地，可是这男人还在笑。下一秒，站在道路中央一直没动的徐君生突然睁开双眼，露出一抹冰冷嗜血的笑容。 阮望舒，炼狱征。 他目视前方，左手对着空气一抓。唐墨躲在楼上惊讶地说：那是什么？只见徐君生周围三栋楼里有两个顶着红色光球的玩家突然倒地，他们的身体抽搐了两下，再爬起来时，他们的姿势变得非常僵滞，他们一起跑出大楼，直直地跑向高架路前方3公里外的一处车祸废墟。与此同时，徐君生怒喝一声，右手一甩，红色躲避球被他用力地砸向前方。傅文铎和唐墨异口同声地说：这是躲避球， 这是躲避球。 一颗红色的躲避球嗖的一声刺破空气，以令人惊恐的速度砸向那处废墟。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